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好，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天是3月29号星期日的晚上，我们爆石啦。在我身边有唐水和思华。 大家好。 你好。 今天呢，其实呢想讲几样东西的，但是第一样东西呢，咦，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呢你们讲下李光耀就危台，跟着第二日一播出街，第二日就挂了了。我们都就是唐水，你好像有些东西想讲一下。 啊、我唔知啊，我听光明顶咧，佢咧就话，香港传媒咧就铺天盖地咧咁去报道李光耀啦，咁同埋系差唔多一面倒咁样去歌颂李光耀，好多都会形容佢为一个强人啦，咁有啲甚至去到我谂多数系佢国民或者系同新加坡有关嘅报道啦，就会话系形容佢系一个伟人点样啦。咁我呢就唔鍾意批评新加坡嘅。点解呢？因为你都会有啲新加坡嘅朋友啦，係咪？咁最重要一点就係话，咁其实佢即係呢个世界嘅国家差嘅国家何其多呢？咁你唔会无啦啦走去批评人哋个国家㗎嘛，你又去批评新加坡唔好，咩印尼唔好，咩沙地阿伯点样唔好，你唔会逐个国家去批评，我关你差事咩？系咪先？人哋个国家嘅事。咁但系你话如果你要将李光耀去褒奖或者去赞扬佢，咁我觉得喺外国咁样做法，我觉得系有问题咯。 点解有问题呢？ 因为我觉得始终就系话，我哋上个星期好怨声咁样讲过，大家即系我自己新加坡嘅经历啊，或者思华你都讲过啦，阿 Sam 都讲过一啲。交割啦，佢同新加坡嘅。咁但係我觉得到最终就係、是、我明白李光耀佢喺一个好困难嘅环境入面，佢建造咗一个相对文明嘅城邦。呢、這个完全明白。但係到最终如果你真係要赞扬佢嘅话，你真係要睇返新加坡系一个乜嘢，佢嘅本质系一个乜嘢嘅国家囉。咁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话李光耀好专权，咁佢建立咗出嚟嘅国家又系一个咩嘅国家？即系大家都系话佢系一个廉能嘅政府，但系冇民主自由。咁其实新加坡系咩国家？我觉得冇人好清楚咁讲到出嚟，就系话其实三个字讲晒，就系、是、新加坡基本上就系一个法西斯嘅国家。当然佢冇去杀人，佢冇去侵略其他地方，因为佢只不过一个小嘅城邦。咁但係如果佢呢个国家嘅本质系咁嘅时候呢，身为外国嘅人系咪应该咁样去歌颂一个呢一个咁样嘅政治人物呢？我自己系好有保留嘅。 我觉得冇，当然冇问题啦。不过问题我其实呢就对唐水嗰啲我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咁你因为你话基本上你认为李光耀系一个法西斯啦，咁我就觉得好似重咗啲。嗱，固然我上个礼拜已经讲咗好多啦，第一新加坡对我嚟讲系一啲都唔吸引。不过如果你话当时喺六四之后要留喺香港嗰种恐惧同埋嗰种鄙视呢一个嘅即系残酷嘅政权呢，我都话我都宁愿去咗去先。新加坡，不过这个应该是一个中途站来的，即是这些不会是我的理想国，绝对不会。就算他再好再多好嘢食，再好的屋我都不会，因为唐水你住过几句你都说窒息啦，那我们这么热爱自由的人很快就死了，这样不行啦。那但是如果你说他是法西斯，我不会承认咯，因为我自己觉得李光耀的最大好处就是他真的几爱自己的是新加坡，而且他守法啦，我不讲住一下，而且他都是真的几为自己的人民去做一些事情。固然有时是因为历史所限，其实他本来都是不想独立的，不过因为历史的因素他要被迫独立，他要奋发图强。在这样的过程，而且新加坡本身有很多不同的种族，他要搞平衡，即是他要领导这个很小的在夹缝中的国家，所以他可能不可避免地要用一些独裁的手段。这个我不是同意，但我只能够说我明白 但我唔會願意喺嗰個地區生活。我唔會話佢係法西斯，因為佢基本上真係令到人民係安居樂業，唔知係咪樂啦，安居地同埋有事業啦。唔係落葉嘅，我諗如果聽我聽最近好多其實唔係主流傳媒嘅都講話嗰度係一個相當窒息嘅城市，即係其實人民係唔一定，如果你追求自由嘅人係唔會快樂。咁即係話，但係基本上嗰個國家好興，我唔想講呢個字，因為我真係唔好，唔係話得唔得罪人嘅，咁樣好似好冒犯。啊，事實上可能呢一啲係好適宜講於啊，生於去住嘅咯，即係話我只要有啖飯食，我就好 happy 㗎啦。咁我又甚至系觉得好啱添，因为啲人咁鬼污糟，所以咪唔冲厕所要罚咯。啲人过马路咧系咁鬼唔乖嘅，咁所以要罚咯。咁有啲人系乐于去咁噶嘛吓，即系佢宁愿系冇自由都要系食得好或者系住得好。咁我唔同意啦，但我会明白有啲人系宁愿咁嘅选择。不过如果讲法西斯，我会觉得系重咗。但我反而咧就系想系比较一下双理啊。一個係李光耀，因為最近都多啲人比較嚇。另外一個就係呢一個嘅 李 台 登輝。 灣嘅李登輝，冇錯啦。咁李登輝咧係真真正正將蔣經國嗰個民主嘅意念咧喺一個實踐之中。因為80年代咧，蔣經國已經係年紀比較大，咁佢亦都係睇到我今日我哋唔係講台灣，但佢睇到台灣係好多嘅問題咧，佢真係要做啲嘢啦。佢就開除呢、這個開放呢個黨禁同埋報禁。呢一個係我認為咧，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嘅人物，其實就係蔣經國。但因為佢年紀老，咁所以咧，佢就揾咗佢嘅學生李登輝，係真真正正將佢嘅所有嘅民主理念咧，係逐漸實行嘅。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如果你話要比較相比咧，我就以我講，我一定會話李登輝都唔係偉人，偉人就係蔣經國。但係李登輝係將佢嘅意念嚟到實踐。如果你話要比較相比咧，我一定會將李登輝係擺喺李光耀。好高，高好多嘅層次，所以我幾贊成頭先另一方面贊成阿糖水講咧，香港有人過度褒獎，佢話你強人，我諗我都贊成偉人，我已經係會，唔係太贊成。如果你話佢仲係歷史巨人咧，我更加係覺得，可能喺一時之間啲人覺得喺而家呢個世界冇英雄啊嘛，咁既然冇英雄嘅話，就揾住一個人嚟到做住英雄先。咁如果你話幾年前世界曼德拉嚟到比較，我覺得真係有完全不可相提並論嘅一個嘅對歷史嗰個大嘅影響咯。但我亦都要再補充，因為喺一個夾縫中嘅小國咧，有好多嘢佢可能會做得，絕對唔係一個時代嘅人物咧所做嘅，即係佢只能夠係為一個強人係好家長式地統治。谨谨慎慎地统治一个小嘅地区，或者 其实我都明白嘅，我都明白，所以咧，我会选择我唔会去对佢哋有太大批评，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咁样咯， 冇错， 就系因为佢本身就系一个对世界唔系咁重要嘅国家嚟啫。咁你一个小国喺东南亚，其实佢又跟随呢个世界嘅游戏规则，跟随得好，佢守足晒所有游戏规则。咁样去玩呢个国际嘅游戏，咁样，所以佢亦都有佢嘅困难，所以系唔值得，唔应该太过苛刻咁批评佢咯。咁点解我会想讲咧？就系因为有咁多咁夸张嘅 过度 系 褒 过 奖 度褒奖佢嘅言论啊嘛。其实点解会话佢法西斯咧？其实因为事实上佢系噶嘛，即系本质上佢行嘅系国家资本主义。李光耀甚至推崇呢个优生学，同埋你睇佢种种措施，佢对譬如外劳嘅剥削咧，都系好犀利嘅。即系你如果你去新加坡咧，佢系一车一车每一日喺边境嗰度车啲工人过嚟做嘢，跟住黄昏咧就车翻去啊。甚至乎佢嗰啲外佣咧，佢都系有好长时间咧，佢系一日假期都冇嘅，即系一个礼拜连星期日嗰日都冇，系直到我去新加坡嗰时，即系3年几前咧。就先至立法可以俾佢有一日嘅假期，即系所以系真系佢本质真系咁样。 我哋上次讲过啊，其实全世界人啊都想做李光耀噶嘛，嗱做唔做都系一 咩意 回事， 思啊？ 但系我上次已经讲过啦，所有统治者都想做李光耀噶。 哦， 第一 即系 就系人民系一 当权 支 嘅人。 猪嚟嘅吓，但系点解民主社会唔会讲咧？因为讲唔出口啫嘛。其实你估你想唔想啊？如果你做咗总理之后，你一世都做嘅，唔使咁辛苦啊。阿 Mike 最近直选举选得咁鬼辛苦。 即系话，如果真系你有咁嘅机会，任何一啲嘅即系统治者，佢都想千秋万代。不过民主社会嗰啲你讲唔出，亦都因为有宪法规定，你想做都唔可以啊。美国总统系两届啫，咁所以喺咁嘅情形之下，但系呢一个香港同埋中国。香港而家等于中国啦，即系嗰种意识形态，佢根本系有个李登李光耀嘅情意结喺度，就系、是、希望能够做到，系啦，咁所以佢咪好褒奖佢咯。其实现代人应该咁样睇噶，即系就算系被逼要咁，其实如果我系新加坡人，就算我知道我被逼咧，我都唔会觉得系一件值得好巴闭嘅事，因为事实上呢个国家啲人系唔快乐咁啊，咁已经系一件好非常之唔好嘅事。但系如果你仲以为咁样系一种了不起嘅成就，只能够话你个人系低 B 兼无耻，即兼无知，或者系可以话系对人民嘅无耻咯。咁所以香港人嘅过度褒扬系因为有嗰种中国就系好有呢个李光耀 嘅 情 结 咯。 呢个系直头系中国文化入边有呢种情结啊！ 直情有啦，帝王啫嘛。其实我就会话李光耀系一个皇帝咯，现代嘅帝王。 系 不 啊， 过佢即系都对人民，即系都几爱，即系佢当人民真系自己仔女咁咯。呢啲仔女系要教嘅，唔啱就要打嘅咁咯。 系咯，系咯。 佢锡唔锡你都，你唔系唔听话，佢咪锡你咯。即系一种，其实一种好恐怖嘅家长式嘅统治咯。 其实呢个家长式呢个统治真系几恐怖啊！呢个字你 真系恐怖，同埋好讨厌。 恐怖噶，同埋 咁，但系 你 睇翻香，你睇翻香港，其实好完全接受呢一套嘅。即系吓，香港系阿爷，即系大陆系阿爷啊，父母啊，即系可能中国系阿爸阿妈。你听啲即系啲红歌吓，即系香港学校逼唱红歌，咪就系为去褒扬，即系大陆系啲父母咁样咯。咁系佢哋好受呢一套嘅。 唔系，但系我谂佢一来佢哋未真系感受过系点样啦。因为你去到新加坡嘅环境就唔，其实唔系话你净系唔可以批评政府，唔系话你冇言论自由、冇结社自由、冇示威嘅自由，唔系净系咁样。因为到头来就系所有嘢都系政治嚟嘅，即系话变咗你想买架车，政府要管你买架咩车；你想要几时搭的士，政府要管你几时搭的士，交几俾几多 surcharge；你想要住咩屋，政府要管你住咩屋。你要想要生仔，政府要管你点样生仔，基本上你嘅人生就系完全俾政府侵晒嘅。 系啊，佢话佢讲咪连 oral sex 啊或者咩即系男性嘅肛交都系 illegal 嘛，固然我唔知佢点样去侵。点去检查？唔系啊，老老实实，如果佢真系要去检查，佢咪入屋检查，咪干扰人类嘅人民嘅自由咯，可以噶。佢怀疑你 系 同性恋，你喺间房搞嘢，佢咪入嚟。其实呢个梗系唔得啦，即系绝对系现代人系无法容噶。正如我头先咁讲，有啲人佢或者愿意，或者佢系猪，或者佢觉得诶唔使我谂嘢，好啊，舒服晒咁。有啲人系中意噶，可能 系啊。但系你讲，譬如有钱就得嘅，如果你个国家咁，其实你都有好。好多国家你可以褒奖喎，例如沙地阿拉伯啦，你点解唔去赞扬沙地阿拉伯啫？其实咧，我嗰阵时去新加坡咧，我争啲要去沙地阿拉伯嘅，咁跟住咧，所以我做过。 做到啊喂！ 沙地阿拉伯做咗四年， 系咪可以娶多几个老婆？ 咁跟住话我新加坡啊改咗，哇！跟住扑街就扑佢啦，系咪先？呢个题外话啦，咁其实咁啲沙地阿拉伯都好有钱啦，啲人都安居乐业啦，先进到爆啦个城市。不过佢会捉你去钉十字架啫嘛， 佢 捉 佢又 会捉你 斩 你只手啫嘛，咁样 法治啊，或者佢嗰啲法系好严苛嘅，咁一啲都系惊噶嘛。咁我成日都话新加坡梗唔好啦，对我哋呢啲热爱自由嘅人嚟讲，但系你可能对举例，如果佢相对大陆嚟讲，肯定好好多，你话系咪先？第二，举例头先你讲嘅沙地阿拉伯又真系好好多喎，咁所以第一就真系比较，第二睇下你有冇享受过民主咯。譬如我相信香港一般正常嘅人吓，即系中意讲嘢啊、乱噏嘢，好似我哋啲咁样嗰啲，一定唔会中意，同埋觉得好受约束嗰种感觉，好唔系好想闹人嘅，但系有时都会爆响口嘅时候咧，但系你就惊俾人罚啦，甚至真系会俾人罚咧，嗰种感觉好差咯。呢种真系绝对唔系我哋嘅理想社会嚟嘅吓。所以你讲得啱啊！呢个点会咁值得去褒奖？只不过香港有人或者中国人系中意我哋香港啲人做晒奴才、做晒奴隶，所以咪褒奖呢一个咁样嘅现代君主咯。 唔系一件好嘅事。 咁讲开总理咧，咁其实我哋即系近排今即系呢个礼拜呢个 weekend，其实咧我哋都有一个我哋纽省咧都系大选嘅。咁即系讲真啦，嗱，香港嘅听众，你或者澳洲嘅听众，其实对你对嚟紧呢个 topic 可能都唔会话太有兴趣。咁但系我都想提一提嘅，因为即系纽省以前咁嘅大选咧，咁其中一个最大嘅议题咧，就系即系自由党，即系执政嘅自由党咧，就即系去提倡就话咧，如果佢哋咧去连任嘅话咧，佢哋就会将纽省嘅49% 嘅电网咧，就去用99年嘅租借期咧，系租借俾居民啦，系中国大陆嘅公司咁样。咁其实呢样嘢咧，系今次大选嘅其中一个好大嘅一个嘅议题，因为咧即系反对党啦，呢个嘅工党咧，俾人话咧系用嘅成日用呢个议题咧去吓啲市民啊！你即系嗱，而家如果你选咧自由党嘅话咧，你嘅电网啊，你哋嘅所谓嘅公共嘅资产咧，就会咧就俾晒啲中国人去管噶啦，咁样。咁其实掀起都几大风波嘅咁样。咁嗱，最尾啦，咁讲从结果嚟去睇翻成件事啦，结果就系咧自由党其实咧都系稳阵咁样去好稳胜今次嘅大选嘅。咁基本上今日咧个总理咧阿 Mike Bay 咧就基本上就讲出嚟讲翻啦，即系其实咧我哋已经攞到即系纽省市民嘅 mandate 咧去即系将租借呢个电网咧去俾其他公司即系私有化啦。OK，咁咧嚟去筹钱咧去做其他公共设施咁样啦。 我就想扯开一个先嗱，我个女咧就有个男朋友鬼仔嚟嘅吓，local 嘅西人啦。咁佢咧就好唔中意呢啲选举嘅，咁佢就次次都投白票嘅。咁我哋屋企咧，你知啦，不嬲都讲好多社会议题噶嘛。咁我个女咧就好似佢阿妈咁，就同佢个男朋友讲，佢话你点可以咁样噶？佢话你知唔知喺世界上好多人为咗呢一票而抛头颅洒热啊？即系佢嘅意思，牺牲自己条命都要争取呢个选举权。你点可以唔咁认真噶？咁呢个澳洲仔就。我做乜使乜咁认真啫？我不嬲都系咁样噶啦，使乜咁紧张咧？咁我个女就觉得唔系几啱啦。咁我都同我个女讲，我话：，唉，澳洲人系咁样噶啦。咁呢一样嘢冇嘢，只不过想话俾即系 个 我哋 女会 香 唔 港 会 或 分 者， 手咧？ 唔会，我哋不嬲觉得做人应该，我咪话咧，你应该要尊重人哋。投白票都系一种嘅表态嘛，因为呢个男朋友仔话我两个党我都唔认识，所以我咪投白票，呢个系尊重呢个选举嘅一种表示。我话系嘅。其实我哋屋企真系，我只能够话系好民主同埋好尊重，我亦都希望我个女系尊重每一个人嘅选择，系逼人系非常之唔好。咁我话不过你可以影响，话俾佢听，其实可能呢一样嘢对我哋都系好大影响嘅咁啦。咁不过我亦都可以由此而见到咧，澳洲人真系好鬼轻松嘅。我哋上个礼拜都乜嘢？我谂前呢一个选举咧就系4年1次啦。直至近两个礼拜先有少少气氛，我唔知大家觉唔觉得啦？唔知你两位觉唔觉得？前两个礼拜之前咧，系乜嘢都冇嘅。 诶，都俾个细个 cricket 嗰个世界杯影响住 系 啦， 唔系澳洲佬乜嘢都可以影响嘅。总之选举好小事。咁然后咧，你知啦，过咗琴日先选啫嘛，我哋吓。今日咧啲报纸基本上系得一，即系头条讲完咧，就所有嘢又系讲打波。咁其实咧，我自己就即系想同我哋其他世界各地嘅朋友分享咧。其实呢个就系政治咧，系非常之成熟嘅表现。选举咧，嗱，我哋联邦政府就好得意嘅，系3年1次嘅，反而个省咧就系4年1次嘅。咁样咧，选完之后咧，选之前咧，我哋呢度仲要系强迫投票嘅，你唔去唔紧要，冇唔系刑事责任，不过要罚钱，系罚20蚊啦。咁都唔紧要啊，多数人都唔会。如果一个人21家人就可能几啊，即系100蚊啊，咁我哋都唔会咁啦。而且都觉得呢个系公民责任啦。而最重要咧就系佢一选完之后，可能全世界已经唔记得咗呢件事，咁跟住又 happy P 咁去做晒自己嘢，咁所 以 咧。 因为尤其是今日咧系澳洲世界杯呢个 cricket 世界杯决赛啊，澳洲赢咗，梗系盖过晒所有嘢啦。 喂， 系。 平 好 时 搞笑， 好似系星期日，系咪？因为咁 唔系， 星期 都星期 六 六噶，你梗系唔记得啦，都系星期六嘅。只不过想话俾即系啲朋友听咧，其实我哋睇翻香港咧，就觉得香港真系好失败，因为我哋差唔多日日都讲政治，日日都闹梁振英，日日都唔系呢样气顶啊，嗰样激心。 都系少部分人嘅啫，我谂香港。 咁如果嗰部得少部分人兴，其他人唔兴，我哋又系好兴，因为我哋好兴大部分人唔兴。咁即系话，其实咧。 如果真係有個好理想嘅社會咧，就係、是、我哋真係可以交託到俾某一啲嘅人去搞政治就得啦，我哋就可以安安樂樂自己周圍 happy。最大問題係因為呢個有反對黨嘛，萬一佢真係好乞人憎咧，反對黨一定會捉住佢任何枝尾麻利嘅嘢。呢、這、一個咧就真係政治係非常之成熟，咁所以你會去到選舉嘅時候咧，大家其實氣氛都好祥和嘅，係咪？就算所謂敵對集團咧都好 happy 嘅，冇嘢嘅，你去到攞兩張單張咁，跟住睇下點樣選就得。咁所以咧，我自己真係覺得咧，即係嚟到澳洲，越嚟越覺得，再加上同香港比較咧，真係一種所謂真普選嗰、那個。当家作主嗰个情绪咧系越嚟越强烈啊！唔知你两位有咩睇法？ 我咁睇啦，即系补充下你讲嘢，其实系咁样噶啦。但系即系我系赞成你嘅讲法嘅。 系多谢。 即系佢其实佢哋好大权力噶，同埋佢哋好重要噶，对一个国家嚟讲。但系讲到尾一个民主嘅政制就系你要靠，你靠嘅系你靠自己啊嘛，即系你唔系真系靠佢啊嘛，呢样嘢系一个原则性嘅，所以我觉得而家澳洲政治系有问题嘅，但系都系靠自己咯，咁唔系点啫？ 啊，民主社会咧系每一日都伤风感冒噶嘛，不过佢又唔死得，但系咧呢啲咁样嘅独裁社会咧，平时好似好健壮，但系原来一镬嘢咧，已经可能成个政权都垮台，咁即系变咗我哋当然知道呢度。好多問題啦，譬如我自己舉例啊，新機場澳洲雪梨嗰個機場已經係爆到冇得再爆嘅，但係佢已經建議起新機場，建議咗40年，而家仲未有任何嘢係落實㗎，40年嚟都一絲一毫嘅進展都未有。咁當然係因為又有兩黨政治，又有財政嘅因素，又有人民咧保護自己權益唔想起喺自己身邊嘅種因素，而最重要就係因為民主，民主一定係冇速度嘅，因為就係驚啲嘢做錯啊嘛。咁同埋民主係因為民權好強嘅時候咧，好多嘢你都會即係好小心，或者係民意一高漲嘅時候咧，你好多嘢你就唔敢推行。咁變咗我哋會嚟咗呢個民主社會之後，我哋會好明白咧，呢一個係必然嘅代價。你唔可能又有民主又有速度，呢個係 impossible。 咪就係咯，你睇下第三條跑道 approve 得幾快？ 冇錯啦，佢甚至繞過咗個立法會都可以 approve 添。咁你条， 但系即系另一边，商市民嘅反应又好似好欣然接受咁，即系我唔知啦，我就咁睇传媒啊，或者我睇啲譬如上网嘅，都系只有我一班比较激进少少嘅朋友，都系即系有比较大反应，其他都系觉得哦，咁有需要或者即系经济需要，咁系好啊，好事嚟嘅咁样咯。 咁我哋扯开讲先啦，就算唔讲选举咧，呢一个咪香港人嗰个猪咯。其实就算系几重要、几需要，甚至每一个人都认为，甚至香港100%嘅人认为重要。但是他其中有一个非常之错的地方，就是绕过立法会去批一个1400亿啊，当1500亿的一个这样的 project 呢，在个法制上是错晒的嘛。譬如说有一个人几岁几岁都好，我看着他揸支枪射死20个人，我都要拎他上法庭的嘛。你可不可以即刻拎他去鋸了他啊？当然不得啦，而家个情形就是这样。你绕过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管理全香港的一个的机关，而自己去所谓批钱，当然过程里面仲有好多上下其手啊、密密突突啊，同埋不尽不实的资料咯。我哋唔好讲成个的做法都是错的，正如我头先举个例，咁已经可以大家反对啦。但好似阿八叔你咁讲，哦，唔出声嘅。咁你咪活该做奴才咯！ 我今年呢个嘅即系大选咧，对我嚟讲都系一个比较特别嘅一年，因为咧4年前嘅我咧，我系其实唔系好理纽山大选嘅 ，OK？ 因为对我嚟讲都系去投边个都系咁噶啦，都系咁差噶啦，管理得咁样。咁我通常咧，我嘅做法就系咩咧？我入到去个 booth 度啦，咁我望下睇下边个靓仔咯。即系佢会派啲传单噶嘛，咁你我见到啊依、這个人个样啊几靓仔，应该信得过，咁我就剔佢咯。 于是有人咧就会话啦，嗱你睇下民主系几冇用啊，人哋睇靓仔嘅啫咁。 嗱，但系而家我咧，即系今年我其实就做多咗好多功课，我真系去即系选举之前咧，我真系去每一个政党，我去睇下佢嘅大纲系点样样啊，我去睇下佢支持啲咩，佢反对啲咩嘢，而即系我投咗佢之后对我嘅影响系点样，我或者系。 系对我嘅屋企嘅影响系点样？我真系做晒功课先至去。咁我今次投咧，嗱，好坦白咁讲，我投工党嘅，因为咧，即系我自己系作为一个 public servant 咧，工党系保护多啲 public servants 嘅，同埋我系唔赞成咧，即系呢个楼省去买即系租借电网俾大陆公司嘅咁样，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 stand 啦。咁所以我自己就好自然地咁投，我投工党嘅咁样。咁但系哦，今次个 result 出翻嚟嘅时候，呢个自由党大胜嘅 ，OK， 咁冇办法噶，咁我咪要接受呢样嘢，因为呢个系即系多数市民觉得系正确嘅事，咁我就只可以即系顺从呢样嘢咁样咯。咁但系起码我自己即系去表达咗我自己嘅意见，而去投咗我觉得认为正确嘅决定啊嘛。 你系咪住喺marginal 嗰啲选区啊？即系你嗰票系咪有实质嘅影响力啊？ 其实系冇嘅。 但是 我知道自己，因为我自己个区系不嬲都系即系自由党噶啦，即系冇走鸡嘅。 OK， 咁但系只不过系我都要 voice out， 我系话我真系我要去投翻，即系去适合我，即系符合我自己政纲嘅党咁样咯。 鲍石，我想问下你咧，因为你作为一个爸爸，我自己系成日都觉得呢个身份系非常之重要嘅。你有冇同你啲小朋友嗱？虽然好细啊，我知道你嗰个女应该3岁到，系咪？ 四岁， 你有冇同佢讲下，或者你会唔会带佢呢个投票站睇噶？ 今次冇，今次我上网投票嘅。 系 ，OK， 但我其实认为咧，一个家庭教育咧就要由子女做起咯。我啲小朋友，我由细到大，我都同佢哋去做。我个仔亦都系助选团嘅，好多时候吓。咁点解咧？其实我就系希望大家，即系我啲小朋友吓，我唔理，即系我唔可以帮人哋。只不过我觉得，如果我哋想将我哋嘅一啲意念或者我哋嘅气息咧带俾我哋嘅小朋友咧，其实好细个已经要做，譬如一齐去投票啦，有一种气氛，话俾佢听，民主社会就系咁，好祥和嘅，系通过投票去讲你嘅意愿。即使你明知你嗰、那个选区可能系你输硬，但我哋都话，我哋第一，我哋永远都唔会知；第二，我哋就要用我哋当家作主嘅精神去投出我哋嘅一票，加加埋埋咧就会影响到个社会噶啦。咁所以我自己认为咧，如果我即系作为一个妈咪咧，我永远都系实质投票噶，而且我就会带埋我啲细路仔，由细到大都系咁样做。咁希望都系成个家庭咧，都系关注呢个社会，又即系唔系净系话关注自己嗰个身边嘅事咯。呢个我第一要做。第二咧，我就想讲咧，其实阿巴石讲得好好啊。今次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liberal 啊，即系自由党咧，就系、是、提出呢一个嘅好大嘅一个嘅即系。要求呢个选民咧，知佢嗰个政纲未来咧，其实就系要用200亿啊，希望能够买呢个电网咧，俾呢一个嘅租呢个电网嘅49%咧，就希望能够有200亿嘅即系一个嘅收入，然后咧就系支付各种嘅唔同嘅支出，包括系佢话将来会有第二条海底隧道啦，咁同埋会有啲系即系 infrastructures 啦。包括公路啊，同埋學校啊、醫院等等，咁咧就呢一個其實好引起爭議嘅。但係佢個最大嘅好處咧，我就覺得佢就係要話明俾你聽，我就係要咁樣去租或者賣呢啲嘢。請問選民，你贊唔贊成？你贊成嘅你選我，你唔贊成嘅你唔好選我。咁今次佢係攞到選民嗰個授權，佢將會去咁樣做。咁所以唔好意思啦，阿爆石你就輸咗。但係我哋會知道。我哋咁样授权呢阿鲍Sir你自己亦都会明白，就算你输咗你都会认真地接受，因为呢一个系大多数人民嘅意愿，其实呢一个亦都系民主精神嘅体现咯。唔知你哋即系唔知你哋赞唔赞成咁，即系话我明明系唔选佢，不过如果我输咗我会接受呢一个结果，民主嘅精神就系咁，我输咗我就要接受，而呢一个而家嘅省长系被大多数人所授权去做一啲可能有好多人都唔赞成嘅嘢。 系啊，但调翻转头，我就会觉得即系、就是、我去睇翻香港咯，我会觉得即系尤其是梁即系尊贵梁特首近排嘅言论就系话啊，佢嗰次去答问大会去话被问到啊，咁北韩啊其他一啲比较独裁国家嘅选举系咪即系真普选嘅时候，佢会即系佢嘅意思就系话嗰啲喺佢嘅国家嘅 standard 嚟讲系算系真普选，即系呢样嘢系我会觉得即系啊，点解香港人你听完呢啲咁嘅说话都会继续会接受嘅咧？ 咁样，即系个呢、這个呢、這个感觉好强烈。因为我是我去做功课嘅时候咧，我去预备，我睇下咦唔同嘅政党佢嘅政纲系啲咩嘢嘅时候，我可以清楚界定到。我头先咁思华咁讲，佢嘅政纲系咪我接受嘅？我唔接受我就唔投佢，或者我个个都唔接受我就投白票咁样。即系呢个系我喺个市民嗰个选择权利当中，当然最尾嗰、那个、那个结果系唔系理想嘅，可能当然系要全部市民嘅决定啦。咁但系你睇翻，即系如果香港呢个嘅真系用翻呢个嘅人大八三一嘅决定嘅时候，连嗰啲人啊上去都要去透要即系大陆阿爷西过嘅时候，你仲点可以叫呢个系真正嘅普选咧？我真系呢、這个真系啱不着头脑。 我补充翻阿梁振英点讲啦？梁振英喺立法会个答问大会嗰度咧，佢最初就话每个社会都有佢哋嘅真普选，每一个社会嘅普选都系真普选。咁佢亦都话咧，只要系根据佢哋当地嘅宪法、佢哋嘅制度、佢哋嘅选举法。咁由黄碧云咧就反问就话啦，咁缅甸、北韩同埋中共嘅系咪都系真普选？咁梁振英咧又再重申一次佢嘅歪理啦，佢话根据当地法律实行嘅普选，就系嗰个地方嘅普选，香港嘅普选，我哋行政长官嘅普选系经过一个有广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之后嘅普选，咁呢一个就系真普选。跟住佢就话英国系冇公民提名，亦都非选民直选产生，咁咧即系言下之意，好似系人哋就冇去嗰个咁真啦吓。咁呢啲咁样嘅歪理咧，好似八岁头先讲完之后咧，人都想死啊！真系， 我都唔知点讲，因为其实都冇咩好讲噶啦。如果香港嗰个情况系咁样，一讲到咁样。即系其实佢讲咩都得㗎啦而家。 唔系个问题系即系你香港市民你自己都唔知道即系莫讲话佢政纲系乜嘢，因为政纲已经 standardize 晒。因为如果呢啲被候选人佢要被选之前佢已经系被筛过晒嘅时候，你諗下呢啲政纲就点会系有啲咩大分别呢？林和师呀，咪就系每一个有少少嘅分别，跟住你睇下边个啱你啦咁样。 我而家睇完呢段说话之后呢，即系我一般嚟讲咧，就会妈妈声啦吓，即系除咗粗口，咩都唔想讲啦。但系即系而家你会发觉咧，佢每一日都咁讲咧，你就反而就唔会再讲嘢咯。你就会见到佢个死人样就拧开啦，即系 close 咗嗰、那个，即系你睇紧个 page 啦。咁嗱，你哋知唔知咧？如果有一啲嘅犯罪分子咧，譬如佢揾咗一个纯洁嘅少女嚟，想逼良为娼，咁你知唔知佢嘅办法系点嘅？嗱，古代咧，即系韦小宝嗰个时代咧。想逼一个普通嘅女性啊，正常嘅纯洁嘅女性做娼妓嘅话咧，佢就会用酷刑啦。有啲酷刑好恐怖嘅，甚至咧系绑住嗰个女仔嘅衫嘅衫袖同埋裤袖，即系嗰条裤脚裤管，就抌只猫入去个身度，抌只猫搲佢，等佢咧受尽折磨。咁于是佢又冇办法咧，被逼接客啦，咁即好可怜嘅。咁现代社会咧，我睇个书啊，就系有啲人咧，为咗要令一个女仔系冇晒自己嘅dignity 啊，冇晒自尊、冇晒尊严去接客嘅话咧，佢首先第一拎佢翻嚟嘅时候咧，就强奸佢，强奸完之后就轮奸佢，轮奸完之后咧，仲要俾佢好多日喺一个室内任人轮奸、强奸之外，仲要完全俾衫佢着，等佢喺一个室内里边，喺一个范围里边系完全冇晒 dignity 嘅。完全冇晒所谓贞洁啊、丑啊，乜嘢都冇，冇晒呢种感觉之后，当然仲饿佢啊、虐待佢啊等等咧，主要就喺肉体里面淫辱佢，同埋令佢觉得已经冇晒羞耻之心啦。跟住佢就系接客。其实而家我觉得点解我话唔系 juicy 啊，即系唔系 juicy， 但系好恐怖。香港人而家就系咁，日日凌辱，日日用尽任何办法去凌辱，令你乜嘢羞耻，你唔使着衫啊，你行到出去500万人前面，你都唔觉得丑嘅。咁其实佢就成功，咁你就甘心做顺民，接咩客都冇所谓。其实香港而家就系咁嘅，我成日睇到呢啲说话，我就谂起呢一个好恐怖嘅例子啊！呢一种系令人好痛心嘅，但系梁振英系日日做呢啲咁样嘅下流无耻，同埋日日凌辱香港人，而香港人而家好似已经系可以去接客啦，由身体到肉体到精神灵魂，你已经冇咗咩叫丑。你已经乜嘢都得啦， 点样嘅嘢都做到。 又或者另一个我觉得会系嘅，就系佢好似头先阿思华咁讲，去到一个好即系令你冇晒 dignity， 好 跟住 快 变 噶。 咗少少嘢嚟， 唉， 跟住就会觉得哇，简直系施恩啊， 咁啊。 简直系即系阿爷莫大嘅恩典啊！咁样即系咁就会欣然接受啦。即系而家就所以个待住先点解咁行就系咁解啦。 咁 都得水 啲恐怖咗啲嘅，我觉得，同埋我觉得即系都系有啲心甘情愿嘅香港人，真系边度系逼得咁紧要啊？唉， 总之 keep 住有，如果俾我，我觉得有即系可以继续有屋住吓，有钱。 你睇佢咁中意做新加坡就知啦，真系。 都唔想噶，真系，我都话啦，如果而家梁振英再讲呢啲说话，有一日香港政府颁令话俾我哋听，小朋友开始，幼儿园开始，所有嘅黑，听日我哋会改宪法，黑系变咗白嘅，你要叫黑色呢一个黑蒙蒙嘅天叫白天，我相信已经就嚟得。 系咪有居屋先叫咗之后？ 有可能系。 唔系咯，即系好似咁讲咯，系啦，你叫咗就有居屋啊，你叫唔叫？ 我可怜。即系我 即系嗰十三万嘅 application 里边，起码有5万个会话哦，我叫啦咁样。 唔系十三万啊，最差系500万啊，叫一叫有死都叫。唔系，即系你会发觉呢啲系真系好似好笑，但系其实真系好有眼泪咯。真系点可能系咁？梁振英讲呢啲说话唔紧要，佢癫噶嘛？佢系一个奴才，狗奴才。但系冇人有反应，嗰度先恐怖。 或者有反应，觉得就算讲咗反应都冇乜意思啦。你谂下雨伞运动过咗呢个咁多嘅日子里边，一啲反应都冇嘅时候，即系香港人，我会佢自己会问，咁仲有啲咩可以做咧？咁样 冇错啦。琴日咧咪系啊，琴日好似话雨伞运动嘅半周年祭啊嘛，3月28号。9月18号系雨伞运动嘅正式开始啦，当佢由顶吹雷弹嗰日，但事实上社会嗰、那个即系反应系即系弱到好似冇咗呢件事啦，已经。 另一边厢咧，我唔想佢咁行啊，如果咪又搞到又即系好似春秋二祭、六四，跟住就9/28噶咯。 系，冇错吓。咁其实你都讲得啱嘅，究竟可以做到啲咩？咁不过我成日都话。咁你万日俾人凌辱，你都唔做嘢，跟住就话啊可以做到啲咩？咁咪人哋咪凌辱你多啲咯。 唔系，我谂系个情况系咁，其实已经上次做到嗰个地步啦嘛。咁、如果你再做嘅，你冇唔通走去游行咩？ 变翻做游行咩？更加 系啊！你冇理由变翻游行啊！ 系会好窒息喎，而家又。 系啊，嗱，即系如果我哋三个啊咁样谂下谂到条桥嘅话，就香港就唔使搞到而家咁啦。OK， 即系讲真，其实我谂香港都继续系要酝酿紧一啲，即系你见而家其实反水货啦，或者好多唔同嘅零零星星运动，其实系你见到有开始有唔同嘅新嘅群组啊，新嘅人啊，去出嚟去即系有世代更替嘅一啲咁嘅感觉。咁即系而家以前嗰套咧，即系而家嘅人已经知道系唔 work 嘅，所以我相信会系继续会陆续有嚟嘅，即系唔同嘅变化，即系我哋静观其变啦。咁但系另一边厢，我哋继续去发声啦，希望去多啲人去醒觉过嚟咯。 我想咧讲一讲，唔知道你哋最近有冇听香港有一个叫 Q 仔黎泽粉咧？佢其实系想即系搞一个嘅即系解散立法会嘅运动，就系、是、话如果梁振英提出呢一个嘅八三一呢一个嘅选举议题咧，系唔能够得通过嘅话咧，作为一个行政长官咧，佢可以解散立法，解散咗之后咧，就可以叫选民重新选举过。咁如果选民系中意代八三一嘅咧，佢哋就会将呢27个泛民咧就系勾晒走，即系赶走晒，然后跟住选晒啲保皇党入去啦。咁呢个八三一议案咧就自然可以通过。咁但系如果再选咗一次之后，梁振英如果在个立法会上面仍然是推这个的、即某一个的议案 whatever 的议案，如果又被这个立法会在同一个议案上重新否决的话，梁振英就立刻要辞职。其实呢黎泽凡就是想推广这个推动这个运动，就希望即如果用这个议会的制度来的 是完全按照基本法的立法做的话呢，咁就可以造成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同埋赶梁振英下台，同埋是一个 mandate， 真的一个嘅用投票去睇下啲选民系咪会选返啲民主派，定系唔系嘅，你哋全部唔要待住先呢，我哋系选民嘅类就将你踢走晒，作为一个群众性嘅运动。其实我系非常之 buy 呢一个，但我发觉呢全部嘅民主派，或者我听好多嘅唔同嘅资讯呢， 我冇人觉得除咗呢个 Q 仔之外咧，冇乜人系当佢系嘢喎。我唔知你哋两位有冇听 本身即 过？ 系我谂好多，即系尤其是激进派嘅，佢哋去听 Q 仔嘅，都一来唔会听 Q 仔啦，二来即系当对，即系当佢即 发 系点 疯。 讲，有时即系废废地啊咁样咯， 系 同佢事。 我 即 觉 系 得呢个真 呢个 系 系正， worth 呢个系。即系我明白嘅咁样，咁但系你边厢就系话你咁样，其实咧系基本上系你问我啦，我会觉得系基本上系为班泛民抬轿啊，最尾即系你去选翻含即系含泪投票翻投翻呢班泛民入去，呢班做唔到嘢，呢几廿年嚟乜都做唔到嘅嘢入翻去呢个立法会当中，即系更加强烈地去 support 翻呢班人，即系呢样嘢我真系唔 buy 咯。 啊，你唔 buy OK，但唔紧要。咁你又觉得会唔会喺呢个新嘅机场嘅第3条？排嗰度，嗰度会造成一个大嘅群众运动，有啲似呢一个高铁。高铁嗰阵时其实几成功噶，其实 但系最尾 最尾失败，但系个过程好。 个结果我好担心将会系高铁咁样咯，又系。系啊，即系而家其实系好 confuse 啊！即系大家其实而家系，尤其是个感觉最恐怖就系知道大家知道其实好越嚟越多人去 buy 待住先呢个咁嘅方案。 咁都好啊！如果系咁，如果大多数人真系咁，咁咪体现下待住先有几恐怖咯。 系啊，咁即系啦，即系如果呢个系大家嘅意愿嘅时候，咪即系 let it be 咯。咁大家一齐去行呢条路，大家一齐去行呢条路咯。诶、哎，糖水最后有啲咩想讲？ 冇啊，其实我麻麻地嘅就民主，我都系。不过好严 咁，系咪中意 读 错 突然间弹呢句嘢出嚟？ 喂，阿糖水，你真系好 法嘅呢样嘢， 民主你咁麻麻地 行嘅啫。 喂，你民主咁麻麻地，但系你新加坡你又窒息，你想点啊？而家真系。 精神分裂喎、 民主系有好多唔好处嘅，真系好麻麻地。但系独裁肯定系地狱，我都话啦，民主不是天堂啊！ 系啦，咁我哋今个礼拜讲到呢度啦，我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 拜 拜。 拜 拜。